喺高墙同埋鸡蛋中间，我哋永远企喺花生嗰一边。HK Peanut， 香港花生。 一个烧肉丸，屌你老母！一个郑经汉，三日捻人啊！又出到私信啦，屌你老尾真系！然后个个自以为自己好捻有江湖地位，交风交雨，屌你！ 喂，你讲咩啊？你个吴家仔！ 你 只 大王，我真系准备着。 花生当饭食， 我哋最积极。 H K P 乜乜乜，好特别。我系烧肉丸， 我系郑经汉， 我系肥佬黎，撑呢班后生仔。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 Anthony 阿龙，大军阀。 好啦，返返嚟啦，啊咁就头先呢就我哋讲呢个上海仔啦，咁样瓜葛就好多啦。咁其实呢即係去到年底，咁大家盛传一件大事呢，就係、是、港大就终于就最后尾都一定係会委任呢个李国章就做呢个咁样嘅校委会主席嘅。咁嗱，次次呢即係其实当呢个校委有啲咩动作嘅时候呢，咁即係录音嗰位啊都会放一啲吓、啊、即係之前嗰啲录音出嚟嘅。咁嗱，琴日又放咗一段录音出嚟喎，不如 又嚟 係又嚟嘅屌。 我已经第三幕嘅老陈 啦。你唔好扮到咁 surprise， 而家呢段时间呢好多人都已经沉淀过听过晒㗎啦。係 咩 係 喂。都话我哋与未来对话囉，大佬。 咁係咁係。 好，有啲观众可能未听过。 好 ,ok, 好。 喂，又爆录音啊，李国章叫泄密者企出嚟对质。他成全是港大校委会主席的不二人选，最快今个礼拜就任命添啦。不过副校风波都未落幕之际，苹果从可靠渠道令到两段李国章在上个月12同24号即禁制令范围以后校委会会议的发言录音，在会上被爆过录音的沙皇要爆啦。 Come out and say, well, I did that because I believe that and it was the reason I needed to believe. So that it may convince some of us to say, look, that injunction was wrong, maybe we shouldn't have done the injunction. 仲话知道嗰、那个人呢一刻都可能仲偷录紧，够胆咪出嚟解释下呢啲系啲咩所谓嘅自由啊！唔讲到兴起嘅佢，仲插埋港大嘅公关工作，话佢哋搞到校委啲形象好差。既然冇嘢隐瞒，有人泄密又使乜咁嬲啊？之后喺24号嘅会议。又傾到點樣懲處馮敬恩。如果冯敬恩不签，就要禁止他参与讨论任何保密议题。李国章的发言人暂时未有回应。 系啊，苹果真系蛊惑啊！即系其实咧，头先就嗰栋新闻就冇讲嘅。咁啊，因为嗱，其实呢、這个都好似有讲啦。嗱，咁禁制令咧，就其实系即系6月30日至11月6日嘅。咁但系苹果今次披露嘅内容咧，系11月12日。同埋24号嘅会议， 即系简单嚟讲，就唔系 cover 喺呢一个 禁制令嘅 范围里边，就系6月30日到11月6日，咁你6月12日已经系过咗11月6日啦，咁所以咧就可以博懵继续。 咁就嗱，咁我觉得今次佢公开论坛金咧，其实又我又冇乜料爆啫，系嘛？即系话出边啲人啊，即系又话佢系吓坏人啊，又话要点样惩处呢个冯敬恩啊，唔可以参与一啲即系有呢、這个即系牵涉到公众利益啊，或者保密条款嘅一啲即系保密议题啊，咁样样，咁冇乜特别嘅，其实系 冇。不过其实就系一个彰显嘅就系偷录者啊，佢几劲啊！嗱，你唔俾我嚟，我又再嚟；你唔俾我嚟，我又再嚟。今次走埋法律啦，因为你颁个禁制令唔系喺个 period 入边噶嘛。 嗯， 咪博埋懵添， 咁就系要你头痕咯，即系就系要话俾你听，就系话你如果真系咁做呢个校委会主席嘅话咧，即系呢啲嘢咧将会系无人无知嘅，而且其实老实讲啦，系咪真系冯景恩咧，都似乎未必系啦，即系喂啊，之前我记得党国笑谈啊，阿杨啊，佢哋都讲过就系话，喂，即系唔系党国决战啊，咁佢都讲喎，喂，即系其实讲真，即系你呢啲做呢啲咁 tactful 嘅，即系咁有策略性嘅。贪名咁好嘅，喂，点似得？ 即系靓仔啊， 系啦，即系唔系话睇小佢啊？ 但系佢可能本来有人教佬都唔出奇呢样嘢。 咁可能系啦，咁样样咁啊。但 系今次咧，其实都好似 proof 得到冯敬恩未必有份嘅噃。 系啊， 因为点解咧？佢系讨论紧冯敬恩嗰个泄密嘅问题咯。 咁如果 系唔俾， 好似系被 佢嗰个 point 系好似系喺 at that moment 好似系被植咗噶。 哦，咁样样，咁可以排除咗佢噶咯。咁变咗就系话，你就算你解决到冯敬恩嘅话，喂，你解唔解决到其他意见咧？喂，真系好难咯。老实讲，系嘛？即系你而家咁嘅情况，咁尤其系呢、這个去到最后呢个礼拜啦，或者我哋而家吓即系录音公布咗一刻。即系呢个 live 公布嗰刻，其实可能已经委任到添。咁但系即系你系咪真系可以做得到咧？咁样样咁，而且之前就系话有好多人即系向呢个中央督背脊，就话喂你委任佢嘅话会好大镬噶，大佬。 嗱，所以今次李国章咧，我哋就唔好单单系睇咧，即系港大讲边个做校委会主席嘅问题。但系从呢件事件里边，你可以反映到一样嘢就系。究竟而家梁振英政府，甚至乎阿爺，兩者我都以合為一，方便即係討論同埋分析啦。係強硬對強硬，定係還是係願意喺呢個咁重要關頭裏邊拿拿咧？ 同埋你顯示到一樣嘢，就係、是、即係今次馮敬恩可能未直唔喺度啦，但係都仲有人即係錄咗音，咪放錄音出嚟，證明其實港大裏邊有好多人都係不滿意呢個李國章， 包括建制派在內。 所以佢邊有得賴咩公關公司啫？佢咪自己就係公關災難咯，屌佢真係好 啊！ 即係你對港大嚟講，你陳文敏事件係一件好大鑊嘅事嚟㗎啦。喺國際上嗰個嘅聲譽咧，係已經係大打折扣嘅。即使你而家邊個喺度教都好，喂，大家都自己都蒙羞啦，係嘛？你講學校嘅校政係咁噶，喂，原來政府係插隻手埋嚟嘅，係嘛？阿爺又即係可以因為政治嘅理由唔俾呢啲人做，或者俾呢啲人做， 係。 会好大镬， 同埋左右夹击嘅，即系你见到除咗呢个录音爆咗出嚟嘅，即系暗嘅一招就系爆录音啦，明嘅一招，咁而家阿冯景恩亦都喺度搞紧呢个司法复核， 系 系嘛，即系喂，点解唔俾呢个阿 陈文敏 去做呢个副校长啊？咁样样，喂，咁你呢个合唔合法咧？咁样样，喂，咁其实你搞呢啲嘢咧都好头痕，其实系， 所以我成日都唔明共产党啲管治逻辑 啊， 喂，呢啲嘢。即系做成一样好就做多一样啊，系嘛？ 系啊， 同埋都唔系用咁嘅手法去做啦。我唔想一个人去做一个位置，你作为一个当权者，有千百种嘅方法，五花八门嘅方法去处理，使唔使你先嚟一个文汇报，跟住借嗰啲人嚟做手脚？喂，咁明显噶，大佬，你已经 pass 咗一关咯。其实最后系 endorsement 嘅啫。 系啊。 喂，你冇理由俾佢 pass 第一关噶嘛？如果你系真系聪明嘅政府， 系啦， 唔系呢个我讲过嘅。嗰次我啱同阿萧少涛喺决战中环，喂，如果你系港英年代，唔会咁蠢啊！我明唔妥你，你根本就唔会带到嗰张 application form 啦。我一晨早已经同你讲啦，喂，你唔好搞啦， 你连第一 round 即系轮选都入唔到啦，已经 唔系，直情你自己唔会带 application form。 咁呢个 系港英最 prudent 嘅一个地方喺管治嘅过程里边。点解好似共产党而家咁卵蠢噶？成个猪咁。喂，你又俾人第 application form， 你又俾佢过咗第一关，等最后一关系橡皮图章喺以前嘅理解里边。 唔系而家最好， 跟住你就文汇报去配合， 佢做一个政治事件出嚟，佢唔系搞笑啊嘛？ 俾人感觉好非常之，即系个打压嗰个形象啊，非常突出。 为当权者有咁多个办法，有硬有软，又出软功又得。喂，你净系识硬功嘅，跟住自己又唔留意，唔留神，又俾人偷到鸡，过到两关，系咪？仲系你梁兆雄主动去邀请啊陈文敏入方噶嘛？喂，如果你有警觉嘅。你明知陳文敏是契弟嚟嘅，縱容法律系搞佔中嘅，你真係要懲罰佢嘅。你連方都冇俾佢遞啦。如果你真係叻嘅當權者嘅話，咪勸佢咯。你得唔得？我真係拗曬頭。 俾其他有啲其他位佢咯。 喂，你而家付出幾大個代價？成個特區政府、共產黨同埋香港大學一齊同你陪葬，為咗個陳文敏，我都唔知為乜。蠢佢只豬，我而家發覺其實共產黨都唔係好醒 啊！共產黨唔醒嘅，咁啊，但係嗱，而家有一單嘢，我都想即係略底提一提啦，咁樣樣即係陳文敏呢單嘢，即係差唔多。而家高鐵啊，即係話嗰個站啊，中途站啊，即係由香港去到大陸嘅中途站啊，喂，原來由四站變咗六站喎，大佬， 咁咪就好似地鐵咁 計翻雲，原來咧即係嗱，你就算有一地兩檢啊。都系悭十分钟啫，有一地两点都系十分钟。 咁但系而家政府咧，嗱头先即系讲翻先啦。咁多咗边两个站咧，就系呢个光明城站啦，同埋呢个庆城站嘅。 就系而家呢个咩？ 本来啫， 塔泥 就冇嘅，系啦。咁啊，而家突然间公布咧，就有多呢个两个站。咁但系而家政府又拗，佢就话即系香港开出嗰啲车咧，可以唔经呢两个站噶，直接。即系去呢个广州喎，咁咪一样时间咯， 系嘛？你话讲真，真系即系呢啲嘢。嗱，你老实讲，你去到大陆，即系你都唔知。即系嗱，你我唔明啦。即系嗰阵时咧，即系你讲三跑，阿仁哥啊 ，A V 人又话要信，因为信呢个中港，咁所以咧，即系先至去同佢讲三跑。咁但系问题就系话，你而家呢个咩高铁咁样样，你都信佢啊？喂，但系你而家你最后尾埋货嘅时候。喂，你连张炳良啊都俾人蒙在鼓里啊！由四站变咗六站啊？ 唔系啊嘛？ 啊，即系你佢而家佢就系 O 咗嘴啊！ 如果我系即系特区政府话要解话，或者中央政府要解话就话，原意就系有咁样噶啦。呢个就系原即系你知最中意作啲原意出嚟噶嘛？原意就系咁多站嘅，只不过由香港开出嘅车。好多架车咧都系唔经两个站，一样系48分钟去到广州咯，系咪先？ 喂，我真系好唔明白，突然间谂到个问题，高铁咧呢、這个名字，其实一个宿舍嚟噶嘛，系嘛？ 系高速铁路啊嘛， 系啦，即系全写系叫高速铁路。你搞咁多站，即系突然我阿 Anthony 一噏嗰阵时候，我第一个反应，咁你同地铁有乜分别啊，大佬？两嘢就一个站，两嘢就一个站。 嗱，所以你 that's why 你要明白点解咧，即系而家即系政府系唔容忍，即系唔容许话两地两检，甚至乎已经讲过就系话，即系中央咧都已经系 exclude 咗呢个咁样嘅讲法噶啦。即系因为如果你真系搞埋两地两检嘅话咧，咁真系即系火车直通车一样嘅啫，可能啊。 其实冇分别噶，咪嗰个问题个重点就喺呢一度啊。其实系冇分别啦。你第一地兩檢解決唔到，係咪？照係兩邊檢，咁咪嘥好多時間啦，係咪？你香港海關又檢一次，你大陸又檢一次，而家你仲搞六個站出嚟，咁係咩意思啊？喂，如果大家真係搭過即係日本嘅捷安火車，我僆仔嘅時候搭啦，八幾年啦，喂，真係一個站到一個站嘅咋？嗰個係專係 serve 去嗰個位置嘅捷安火車嚟噶嘛？冇理由你中途停咁多个站，咁我咁咪捷安火车啦，嗰个就系叫普通铁路啦。咁你叫咩叫高铁咧？咁你不如话继续起地铁，即系博埋落去算数啦。 嗱，而家你又话攞800亿去做呢样嘢吓，800亿你多咗200亿嘅成本，但系同时间咧嗰个轨道咧，即系嗰个轨道系减半，10条咧就变咗5条，咁 个 规模效益咧已经系细咗成半噶啦。咁你而家咧，你悭十分钟，你个票价点样定先？我想问啦，你系又去到一个好尴尬嘅状态，你定得高嘅，咪大佬，即系 话戇鳩嘅啫。喂，大佬，即系如果你话，哦，原来你高铁咧嗰个作用咧，嗰个 bonus 咧就系好高速咁样样去到内地咁样样。 即系原本我两个钟头去到广州， 而家一个钟， 而家几耐啊？我唔知道，我好耐 佢就话 搭直通车。 直通车我就真系唔知道，但系高铁 啦， 好似即系大概 48分钟， 四十八分钟啦。 咁而家佢快几多？ 如果你话喺红磡搭嘅，咁大概好似系一个钟头钟啲嘅，即系个半钟到嘅，差唔多。 个半钟，咁你四十八，咁你点样定价？ 点定价咧？ 系啊，你快咗几耐啊？个半钟同五十分钟，你都系 快 咗几个字啫嘛。 系六七个字。咁但 系我系咪讲到咁紧要咧？ 唔系，但系咁样讲，即系你 唔系你，但系你六七个字， 系 你系帮唔到我噶嘛？如果我真系要发你嘅时候。即系你话如果30分钟之内你相对个半钟头，咁我梗系选择30啦，我宁愿俾多啲钱啦，尤其是做生意嘅人系咪？我因为我可以晏啲起身，可以快啲到啊嘛，亦都唔使咁烦啊，因为你解决咗一地两检嘅问题，我一摆低个 passport 又好，身份证又好，我已经过到关啦。 即系而家咧，即系其实你而家由红磡咧去到广州咧，那个票价嘅钱咧系85蚊嘅， 咁都唔贵喎，原来 系啊。咁你而家高铁你定几多钱先？ 200。 你定200，有冇人肯即系俾200蚊？系 快咗嗰几十分钟， 系啦，即系差唔多半即系九个字度啦，九个字度啦。 第一次贪得意当去旅游咁搭下高铁就可能， 但系同埋 第二次我就觉得唔去咯。 所以讲即系高铁嘅长远营运嚟讲，一定系蚀大本。 平价嘅你定价低嘅，你就同呢、這个自己嘅直通车咧就低价咁 竞争 去竞争。咁定价高嘅， 你又唔够人客量。 定价高，喂，我值唔值得先？就系、是、咁样讲啦嘛， 系、 即系咁样样啊嘛。 只有你啲，所以简单一个结论就系呢咁嘅大白象工程，达唔到嗰个效果同埋个作用之余，仲、系根本系戆居到晕啊！俾人笑咩？ 达到最后达到一个效果。就係、是、體現咗中央對香港嘅主權啊嘛，拆咗、這個。 講到尾又係政治咯， 亦都一樣。拆 咗個邊境，喺香港搞呢、這個 攤派呢個利益。 係啦，一地兩檢。 係咪俾啲商家佬幫手去起嗰啲鐵路、城城嗰啲嘢咯？ 係。 No more, no less。 係啊，好。 好。 咁啊，我哋嚟下一個 topic 啦。咁樣樣，哇！呢一次真係非常之充實啊。咁啊，即係嗱。如果前日大家都聽過黨國笑談嘅話咧，咁啊，即係都聽過下阿譚博同埋阿楊兩個係夾擊呢、這個何俊仁嘅啦。咁何俊仁咧就為呢個全民退保 defend 啦。點樣 defend 咧？咁你不如聽下段錄音先啦。我哋都 香港一毫子都捱翻嚟，一日做16个钟搏翻嚟喎。你叫我？啲社會基金或者啲咁嘅全民退保，最後一定田軍大鬧，要曬大陸噶，去救市噶、 啊。 大陸今次呢個五月份到六月份， 社保基金 股票啊，12000多亿社保基金， 不過咁樣， 倒曬落去啊！ 唔係咁樣，佢啲錢依家冇拎翻大陸，依家全世界睇住佢啲錢點投資嘅，即係依家包括嚟金管局嘅錢都冇。依家我真係覺得咁樣，你又唔好覺得咧呢件嘢咧係一個年輕人。同埋老年人之間嘅矛盾，唔係一個咁 的確係矛盾， 絕對係啊， 絕對係， 唔係， 而家嘈到拆天啊，人哥， 唔係嗰個矛盾係階級矛盾， 唔係 世代矛盾， 世代矛盾， 人哥真係拆天啊， 我都知你選唔上啦，我同你講，後生仔個個同我講。打死我揞一毫子出嚟都唔制！ 喂，你哋民主党嗰边已经俾人拆到连台都反埋啦！ 呢、這个民意系好清楚噶。 呢个分析唔系，我而家唔系话俾你听，我反对呢样嘢。 唔系你反，你 我呢个分析咧，因为好多人觉得咧，因为点解咧？其实后生仔，你即系其实你而家好多后生嘅嚟，你包括嗱，你本地又好，内地都好，你冇错，你啊即刻要供钱。咁但系咧，如果你根据我全民退休保障嗰个联盟咧。拎出嚟個方案，甚至包括社聯嘅方案咧，其實就唔使額外再供嘅。其實你係將強積金嗰啲錢拎嚟供，加埋如果係利得税加 1.9%， 其實係夠啦，已經夠啦，已經係 即其實你問我話，我覺得強積金應該廢除嘅。 佢根本係啦， 而好似台灣 咁， 呢 個咪爭啲廢除咯。根本佢哋嗰班後生真係睬你都戇鳩，我就要曬我廢除強積金，攞翻曬啲錢，政府將啲錢派翻嚟，我就唔養班老嘢。做乜要俾班老嘢咧？ 佢哋啊，佢嗰个投票投民建联投工联会，我调戏啊调戏唔顺，跟住你又话我废青，做乜要俾我班废青养你班？ 我就唔觉得呢种咁嘅所谓年轻人意见代表晒全部年轻人。 你搞错， 但系我 问十个十个都系咁答。 阿仁哥啊，你系一个党嘅领袖咧，我谂你一定要即系小心你哋个党未来嘅前途咯。 唔系呢个问题咁样嘛，全民退保咧。实际上高，你最后咧系有钱人要拎到钱多出嚟多啲嘅，系一个 在有钱人识逃税噶。而家台湾咪发生咁嘅事咯， 唔系逃唔到问题。 康师傅将啲钱林家产拎晒翻大陆，蔡旺旺又系，而系留翻喺度咧，就等台湾全民退保爆煲。第一个爆就爆军人，第二个爆就爆嗰个公务员。第三先轮到我劳保爆，好在系劳保二零四五年先爆，我都死咗啦！唉，唔关事啦。 阿仁哥啊，就算嗰阵时法国要大抽税咧， 系啊， 佢都啲人嗰啲大有钱佬都将啲钱拨去俄罗斯啊，等等入埋俄罗斯籍都有， 系啊， 香港呢啲， 好多就入咗比利时籍，就住喺比利时边界。 唔係誒，嗰段錄音都比較長啊，我都未必等到啊。即係阿 A V 人咧，佢之後佢都有 defend 嘅。咁如果咁樣講嘅話咧，即係其實你唔使搞啲咩社福噶啦。咁我哋不如接受一個全面右派嘅政府啦。咁就唔好搞咩福利啦咁樣樣。咁因為其實清永思咧之前都寫咗篇文啊嘛，係咪？就係話喺呢個即係仲未係可以解決到政治問題，尤其係新移民嘅問題嘅時候咧，咁就唔好搞呢個全民退保啦。 咁咪即係所有乜嘢都唔好搞咯。所以其實阿楊同埋阿譚咧。都是搞錯了全民退休保障的焦點，其實你是 side track 了個問題，即是這些人呢考試就肥撚了腦的，仆街。 嗱，我不懷疑， 點解呢？你幫我解釋埋先，你唔使咁急。第一，呢個關咩撚嘢世代矛盾事啫？喂，識少少社會政策、公共政策嘅人知道，呢個叫社會保險。社會保險係點啊？健康嘅人去補貼唔健康嘅人，因為我始終有一日，我今日健康，聽日就會唔健康啊嘛。未退休嘅人补贴退休嘅人，但我始终我一日我都会退休嘛。跟住在职嘅人去补贴啲失业嘅人，呢、這个就系 social insurance 嘅概念啊嘛。搞呢一个嘅世代矛盾嘅人，其实系搞错咗成个问题嘅焦点啊！喂，我都会由廿几岁嘅时候，今日都接近五十啦，我都会变七十嘅一日噶嘛。 嗯 喂，除非你早死嘅啫，早死就蚀底啊！ 嗯， 因为头先我讲嗰啲你全部冇啊嘛，差唔多系。 系啊，所以呢、這个即系其实系即系早死嘅人补贴长命嘅人噶，呢个。 咁但系而家呢个社会系即系呢个老年化都好严重啊嘛，我哋嗰个所谓嘅即系aging society 应该点译啊？即系年龄老化嘅问题啊嘛。 老化。 喂，你跟住又带咩中港矛盾？屌，跟住又成个政治嘅问题，即系啲人投唔投你一票嘅问题。屌，你唔知讲乜捻？ 唔系我， 如果你咁讲， 我谂一样嘢 就乜都唔使做噶啦。 就系话，即系嗱，阿杨或者阿谭， 寻日我真系后悔咧，就系我睇佢同阿 B 去食饭。即系我唔系话唔忍心何俊仁俾人咁样屌，而系在于喂你唔好喺度即系误导紧所有嘅公众啦。是咪即係你其实变相係帮緊呢个政府去解脱咗成个退休保障嘅责任。 唔係我讲嘅一个问题就係话即係阿谭博或者阿杨佢担心问题就係即係香港冇佢嗰个移民嘅控制权，所以呢突然驚。 咁咪解决移民嘅控制权嘅问题囉。 即係好多人呢会涌入嚟攞福利，咁但係个问题就係冇错，香港的确係冇即係呢个移民嘅审批权，即係讲大陆人啦。咁但係即係你去到可見嘅將來，佢唔會話一日湧成萬人或者幾千人落嚟，佢都每日150個。 同埋另外一個問題， 可 predictable 嘅數字嚟㗎嘛？ 可以答你好簡單嘅，就係如果你用呢個 logic 嘅話，都唔應該九年免費教育啊 ！Sorry， 而家係11年免費教育。喂，嗰啲仔都會湧落嚟攞我哋嗰個教育權利㗎嘛？係咪？我哋唔應該有免費醫療啦。因为嗰啲人落咗嚟之后，继续攞我哋嗰个医管局嗰个资源噶嘛。 系呢、這个就系我哋吓，即、啊、系、就是、有一个新嘅博客啦，就叫。 喂，呢、這个根本系唔完全唔合乎你嗰个 logic 嘅。如果你头先讲嗰番说话，讲世代矛盾、中港矛盾、政治矛盾嘅话 ，cut 捻晒所有嘢。 系 我冇捻所谓啊， 即系 自私嘅角度。 呢、這个就系 屌我靠自己啊！我真系靠你， 嗰啲咁嘅 MPF 啊，大佬你真係真係唔使請你包咗食飯咩？咁又係屌， 咁即係好似我哋 屌你真 係嗰個新嘅一個博客啦，叫跳針啦，嗰個就係話去反駁啊，即係呢個清永師啊。咁其實你係等於係反緊社，即係喺度反緊社會福利喎。其實係咁全民即係教育，即係尤其係受一免免費教育呢啲又係社會福利嚟。 唔係啊，如果你去到邏輯最重嘅話咧，唔單止係成反社會福利咁簡單啊，你反埋個税制添。根本呢个社会就唔应该抽税。 唔系你谂下就系、是。 我靠自己嘅能力㗎嘛。喂你系惩罚緊我一个叻人啊。即系喺呢个社会里面啊，即系我未必认同啦。叻嘅人先会搵得多钱先交得多税嘛大哥。咁你咪真系惩罚緊我扑街。系咪喂佢呢个逻辑系完全系即系将嗰啲嘢全部倒返转头嚟噏㗎。嗱，听你讲就系、是、 嗱，你有冇睇过？你有冇睇过阿跳针嗰篇文先？ 未唔使，大概我估到你讲咩啦？ 我都要 defend 一样嘢。系咁，因为有啲人咧，就好多人嚟洗版啦，出咗呢篇文之后，咁啊好 hit 啦。咁啊有啲人就喺度 欢迎啊！ 喂，大佬，即系你而家咁讲嘅话，你咪等于嗰啲蓝丝就喺度话，唉、哎，你又攞社会乜乜福利，乜乜福利，即系就叫等于叫我哋唔可以批评社会，唔可以批评政治一样，你咪同啲蓝丝一鸠样。喂，唔系讲呢样嘢，第一样嘢我就系想讲嘅就系话，我只不过系用你清永师嘅逻辑去 judge 翻你嘅啫。喂，如果你觉得你嘅标准就系话，因为有大陆人混喺或者係新移民混喺香港人中間，而人口係無上限嘅時候，咁我哋就係永遠就唔好搞呢個叫做係全民退保嘅話咧。 唔係你好多個公共政策都全部要 stop 㗎啦。 咁嗱，講真， 呢、這個 logic 嘅話， 就等於九年免費教育啊。 同埋你呢個咧係無限上降，將嗰每日嗰150人咧係無限上降到去咧。 因為而家香港 當所有150人都係老人家。嗱，如果你講緊呢一個退休保障政策嘅時候，好啦，你講教育政策嘅時候，150人就全部啲僆仔。 啊，我講埋啦。咁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眾所周知，清永師係教書㗎嘛。系咪？即如果你觉得你嗰个逻辑系正确嘅话，而去即因为有新移民啊，因为有新香港人而去反呢个叫做系全民退保嘅话，咁同样我要用呢个逻辑去质疑你啦。香港人而家有好多双非嚟香港读书嘅、哦，你学校教咗几多双非啊？咁我哋解决双非问题之前，咁你系咪要？即系唔你唔好搞全民即系你唔好搞呢、這个呢、這个咩啦，十一年免费教育啦，你系咪可以接受？喂，系啊，你嗰班人讲嗰啲嘢，你觉得系蓝丝逻辑啊嘛？根本上你就系 defend 紧蓝丝逻辑咯。施永青讲呢啲嘢系咪蓝丝逻辑啊？系咪戇鳩噶？喂，即系讲真，即系如果系咁样讲嘅话，系啊，你而家你根本上心底里面就系 buy 紧一样嘢，就系话你解决唔到政治嘅问题，你解决唔到新移民嘅问题，但系你竟然系宁愿接受一个极右嘅政府啊嘛。 同埋咧，佢哋包括个 logic 咧，而家讨论所有问题咧，都系回归一个基本点嘅咋，就系头先你讲嗰样嘢啦。个基本点就系在于咩？就系新移民问题，就系香港冇审批权嘅问题。咁你乜嘢都唔使做㗎啦，如果你淨係從呢一個框架去分析問題嘅時候，你會唔會覺得自己好狹隘呢？同埋根本係唔全面同埋準確地去研究嗰個政策。好啦，如果你我同你研究呢個政策，我會問你個咩問題呢？我真係用你嗰個 logic 嘅時候，好65歲以上攞全民退休保障人裏面究竟有幾多係新移民？你答我先，你答我有幾多啊？好啦，如果你話俾我聽唔超過一兩成嘅話，即係幾個 percent 啦。喂，咁我冇理由，因為為咗你嗰幾個 percent， 我90%嘅人都唔做喎，80%嘅人都唔做嘅喎。咁如果用你嘅邏輯，咪就頭先我回應緊嗰樣嘢咯，醫院都唔好搞咯。係嘛？醫院都唔好免費醫療啦，屌大家全部即係用者自付啦。喂，咁你好大劑嘅喎，我八九成嘅人都係真係土生土長嘅香港人嚟嘅喎，或者係已經留咗喺度好耐嘅人啦，兩個加埋應該有七八成啦 ，at least 系 嘛？虽然你话香港有一半嘅人口可能都唔系香港出身都好，喂，你咁去区分啲人啊？喂，所以今次何俊仁就冇讲错喎，喂，呢搞呢个系阶级问题嚟嘅喎， 系 唔系世代问题，唔系中港问题。 讲翻系咪阶级问题咧？我谂即系除咗呢、這个即系本土即系咪本土同新移民嘅问题之外，我谂另一个令到青年人都好担心嘅就系佢哋好惊爆煲，即系好惊爆煲嘅意思就系咧。佢哋而家供款，但佢哋去到老嘅時候就攞唔到錢，即係佢哋我諗起碼我啲朋友啦，我識嘅人，佢哋都好擔心，的確係好擔心呢樣嘢會爆煲。 佢攞唔到攞唔到錢呢個問題嘅，即係 喂，你諗下，特區政府係坐擁幾千億嘅財政儲備啦。香港就算你真係要加税，都唔關你事啦，哥。你唔係交標準稅率嘅人，基本上好 minimal 好皮毛嘅咋。要加都係加啲利得税啫。上次我咪講過嗰個方案囉，有唔同嘅企業搵唔同嘅錢嘅時候有唔同嘅稅率嘛。係咪關你咩事啫？ 同埋而家所謂咩嗱。 同埋我諗呢，即係睇睇返，即係有時民情呢就同嗰個事實其實可能係脫節嘅。係啦。即一講到錢咧，就大家就即係非常之恐慌啊！即一傾特別係即 係又唔一定喎、啊。你講高鐵嗰啲錢好恐慌啊！講三跑啲嘢好恐慌啊！ 唔恐慌 啊！你講呢個內地口岸由呢個十幾億變到五萬幾億，恐唔恐慌啊？冇人恐慌喎、啊！即係你偏偏就係咁樣樣、啊、喎。 即救人，救人都冇理由救啲基建啦、啊。 點解冇恐慌？ 不 因為 全民退保咧，有好牽涉好多嘢。我哋陣嗱，我哋呢節時間差唔多啦，下節翻嚟慢慢講啦，我哋再。